去的只有我在。 从爱上你的一瞬间。 心思来换。 下午一点半，安阳伟业奥迪携手大明星林鹤，邀您一起来看车。线下购奥迪，全程尽报价，订车就抽奖，百分百中大奖。大兴区廊伐东桥北，83790100，83790100，全新一七款奇骏，七座智领 SUV， 征服未知挑战，出发，再上征途，焕然新生，智勇升级。4月6日，全国震撼上市，详情。

合还是安排，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，感动一定会很快。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，让未来有惊喜意外。相信谈爱的平凡女孩，不需再平凡的等待。遇上爱的一天，留个他能思念，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。遇上爱某年某天，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。从那天我就会许下 再次变得很美。

粉色笑脸赛晚霞，啊，姑娘十八一朵花，一朵花， 有 把它忘记。那段旋律遥远，不再清晰。 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